啊，出家90年，啊，112岁。我们从年龄上看，他是20出头就出家了，一生以戒为师，以苦为师。没有做过金蝉佛事，没有做过法会，啊，在乡村里的一个小庙，很小很小的庙，我们在画面上看到了。啊，他还有个师兄弟，前几年往生了，留下肉身。那我们也看到了。啊，他自己给我们表法。112岁不需要人照顾。啊，日中一时自己住。啊，实际我们看他一生的状况，是个农民。啊，他住在山上，山上荒地很多，他把那个山地开发，种粮食，种蔬菜。啊，一生呢，一共开发了100多亩地，每一天都在农田里面工作。啊，看了非常感动人，他就一句佛号，除一句佛号之外什么都不知道。啊，他也不认识字，没念过书，没有碰过经教，没有碰过任何法门。出家师父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他就一生在一句佛号念到底，心清净。没有妄念，没有杂念，身心健康啊。啊，112岁还上树上去折柿子。啊，乡下有人到他小庙里来，他种的柿子树，借的柿子，他上树了去采，采了一篮子回来供养大家。这个镜头被拍照下来，让我们看到了。啊，对他身体健康可想而知啊。真正难得。啊，在这个时代真正出家修行，他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啊，幕后这一招度了多少人，啊，多少学佛的同学对于往生心里都还有怀疑，不踏实，看到他的样子疑怀疑就断掉了。名号功德不可思议，他给我们做证明了。 啊，那么持名就是实觉和本，本是本觉。我们念佛是实觉，实觉跟本觉是一不是二，所以实本不二，生佛不二，生是众生。佛代表本觉，众生代表实觉。那我们今天开始觉悟了，这个觉悟跟本觉是一不是二。啊，也就是观经上所说的世心是佛，世心作佛，世心是佛是本觉，世心作佛是实觉。啊，故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这个老人一生就一句佛号，一切时一切处啊，有时候出生念，有时候默念。心里面除这一句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啊，他来给我们表法，告诉我们真正学佛想在这一生成就，一部经，无量寿经，一句名号南无阿弥陀佛就先够了，不必再多了。那我们还加了一部经，他连一部经都不要，就是一句名号。真要相信啊！啊，念念相应，念念佛了，不行十大愿望，倒归极乐。心是念念即是弥陀，切十大愿望，义理深广，非是常人所能发起。十大愿望，我们念念而已，能不能发呢？不行。为什么不行？我们不具备条件。要什么条件才能发这个心？要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才能发得起这个心。啊，换一句话说，我们起心动念没断，起心动念时无时无明，无明烦恼，分别是尘沙烦恼，见思执着啊，是见思烦恼，妄想分别执着，我们通通具足，没有一样放下。那我们是什么身份？六道凡夫。普贤十愿没办法。那第一个普贤的心我们没有。普贤心，心包太虚，量周杀机，我们哪有这个心？我们心量之小， 两个人都不能包容。怎么能发普贤心？所以普贤心只是念念而已。啊，听古大德在经书注疏里面呢所说的，我们念念可以发不出来啊。你如果一发出来，这是菩提心，真正的菩提心发出来，你就是化身菩萨，原教初住，别教初地。就到了这个地位啊，他不是凡人啊，声闻缘觉都做不到啊。所以一定要知道，这不是六道凡夫所能够发起的，但是持名一法，这个容易啊，普被三根，无力失物也能医治二度生死。这个法太妙了啊！持名就是念这一句话，南无阿弥陀佛。我们同学们熟知的地贤老和尚有个徒弟公路匠，这个人一生潦倒不堪啊，他跟地老同乡，小时候在一起玩耍的玩伴，那以后地仙老和尚出家了，这个锅炉匠到四十多岁苦不堪言，找到地仙法师，看到他出家不错啊，一定要跟他出家。地老和尚就为难了，出家住在寺庙里头也不容易啊。啊，寺庙里面有寺庙的规矩，还有功课。他四十多岁没有念过书，不认识字啊，所以学讲经他不可能。那么学金蝉佛寺四十多岁了，笨手笨脚才学不会，那换一下出家，你在寺庙怎么住啊？谁瞧得起？啊，最后地老给他谈条件啊，他说你要依我这条心，我跟你协助，你要是不依，我实在没办法啊。这锅炉匠很好，我听你，你说什么我完全照做啊。地老给他剃头，在林部乡下有一些废弃了的小庙，没人住了，那时候很多啊，找一个小废弃的没人住的小庙让他去住啊。那么在附近 找几个学佛的弟子啊，地仙老和尚那个时候也有名气啊，皈依的弟子很多，找了几个皈依弟子照顾他的生活，找了个老太太每天替他洗洗衣服，烧一顿烧两顿饭啊，中午晚上早晨他自己会自理啊，这就住下来了。只是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告诉他这句佛号会念，学会了会念，念得不错，你就一直念下去，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你就接着念，不分昼夜，一句佛号念到底。他念了三年，日知时知站着往生，啊，乡下人没有看到人是站着走的，站着走的太稀奇了，多少人都来看了，啊，派人到关中寺去向地牢报信，地牢赶过小庙来，这一个来回三天，那个时候没有交通工具，走路啊，地老看到了佩服，太难得了，你真的没有白出家啊，确确实实是出家念佛人最好的榜样啊，有这么好的成就，你看站着往生我们见过听过，站了三天我们没听说，他站了三天，这样的往生第一个人呢，真的不是假的。啊，他预知什么时候知道的？没有跟任何人讲过。这是每天给他烧饭洗衣服的老太婆啊，在往生前一天他到城里面去看看他的朋友，那是什么呢？见最后一次面，也不告诉人啊，只是说再见。啊，回到自己小庙。啊，告诉这个照顾他的老太婆，明天中午啊，你不要给我做饭了。老太太以为明天有人请了吃饭。没有在意，到第二天中午再到庙里看看师父在不在家啊，这一到寺庙去看到师父站在这个地方，手上拿着念珠，叫他不答应，仔细去看他死了走了，这是赶紧跟一些护法的同学报信，每个人都来看持名也发了，普悲相根的上上根，地上菩萨下下根，地狱众生无逆受， 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只要遇到这个法门，没有一个不成就。那是业能依止而度生死。啊，就依靠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没有别的，不能不知道啊。啊，这一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前面我们学过，详细跟诸位报告过。这一句名号包含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名号都在其中，念这句名号把十方三世所有诸佛全念到了，没有漏掉一个。啊，念这句名号，包括了全部的大乘无量寿行，同时又包括了十方三世无量劫来所设无量无边的经教，通在这句名号之中。念这句名号，所有经典咒语通通都念到了。你们相信吗？这是在这部经上说的。真真不可思议。这一句名还好，包括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一切诸佛如来过去现前所修无量无边的功德，也在这一句名号当中。真正是宝中之宝啊，究竟圆满到极处啊。知道的人真的是不多，所以譬如能遇不知之证者，推为良医之首。那一切法门的真正第一法门，没有比这更高的了。是故能度极恶之人者，愿称善法之王，故为持名行超普贤。本经最初世尊为我们介绍极乐世界的菩萨们都是普贤大师之德啊，说明净宗跟普贤菩萨关系非常密切，净宗所修的就是普贤的法门，那换句话说就是华严啊，全部的华严经就在这一句名号当中。念这句名号，华严经就念完了。信愿持名，定灯彼岸的，这八个字总结 宗师一切大乘法门，故云行超普贤等经啊，世尊垂此。慈悲到基础啊，佛劝于不修多闻有知之人，当信如来所教。佛在经典里头无数次的劝导我们，当信如来所教，净土法门是如来所教的。为什么说福全是释迦牟尼佛一生讲一切经只讲一次，没有讲过第二次的？只有念佛法门，佛常常讲啊，专讲净土三经。三经里面，弥陀经讲一遍，观经也是讲一遍，没讲过第二遍。但是无量寿经是多次宣讲。这就是福全日啊，这个难得了。那有志之人呢，喜欢广修报恩，特别劝你应当要相信如来所教啊，这个如来所教特别值这一部无量寿经。借其设想离体，经中如理而说，为是真实，故云应心我教如是也。那这是这一首偈最后一句，应当要相信我释迦牟尼佛自称啊，真实的话了啊！真能相信，这人有福了啊！这个地方讲，心不退人者，只安住于实相之理。实相之理就是从一些现象上啊见到性，明心见性。心在现在这时里面成为本体啊，本体跟现象永远纠缠在一起，分不开啊。我们在一起学习，我常常用电视屏幕来做比喻啊，我们用的远程，用卫星，用网络，用电脑啊，屏幕上什么都没有，就好比是实相真相啊，真相什么都没有啊，但是打开频道呢，实相就现出来了。这个相是假相，为什么呢？这个生灭，相有生灭， 屏幕没有生命，所以屏幕是真的，是实相。那现在这个相呢，是假相。现在真相跟假相合在一起，你真正明白的人说，真相也不执着，是假相也不执着，就对了。啊，但是一定要搞清楚，那哪是真，哪是假，搞清楚也不执着，这叫高明啊。他没有障碍啊。啊，与实相这个道理念念不移，他不动啊，这叫做念不退。啊，我们念佛人讲诸法实相，也讲得很透彻。啊，贤首天才法现信众法相，全都融会贯通了。啊，但是用一句阿弥陀佛做核心，啊，一句阿弥陀佛来统摄一切法。啊，性相理事因果，一句佛号全部把它包括了。啊，所以心只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净土宗的实相。啊，要念念不动啊，不受外面干扰啊，这叫念不退。啊，念不退决定往生净土。啊，诸不退转啊。一弘誓功德而自庄严。弘誓就是我们发愿求生净土。啊，我们真心，我们真正发愿。啊，功德是什么？功德是持名。啊，就是这一句佛号，真实功德。啊，断一切恶，不着断恶的相；修一切善，不着修善的相。断恶修善，并没有放下，没有废弃，天天在干。啊，如果不像了，我现在做多少好事了？这个好事就是三善道的果报。做这些不善呢，不善是三恶道的果报。换一句话说，只要你心里头着相，你就脱离不了六道轮回。临命终时，往生产生障碍。啊，这一些念头，不要以为没事，到时候他起信心，他产生障碍，让你的一念回头又落到轮回里头来了，你出去。这个功夫一定在平时养成。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的例子太好了。啊，他很小的年纪，二十几岁出家之后，他就有这忍耐功夫。啊，就能够不跟人计较。啊，师父教他这一句阿弥陀佛，念念不忘。这个地方讲念念不移。90年，佛号不中断，念不退呀。

临终为我们实现啊，他跟虚云老和尚修过禅，他是密宗的金刚上师，啊，他跟他的舅父学教，没关系，老居士是下莲居老居士的入室弟子。大经结成，成就之后，他万缘放下，一心求生净土，念佛念了大概半年，他就往生了。他告诉我，他每天念140000声佛号。念了半年，每一天140000声，堆顶念佛了，速度快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直接着一句，啊，一天140000声，啊，他也是来给我们表法的。通宗通教，邪密圆融，到最后的选择是念阿弥陀佛，而且这么精进啊，就是一句佛号，什么都放下了啊，半年成就了啊。我劝同学，我们从今天起啊，这个经讲圆满了，来佛禅寺制作的这一篇光碟，就是大乘无量寿经的总结。我们看这个光碟，要把它当作大乘无量寿经来看，用真诚心、清净心、恭敬心来看。啊，一天至少看3遍，它的时间不长，还不到1小时。啊，用3个小时看3遍。希望一天呢能念10000声佛号，1天不能间断。你好好去修一年，这个光碟看了1000遍了，佛号1天10000声，我相信你往生净土决定有把握了啊！真正这样干，万缘放下，说不定在这一年当中，你会跟阿弥陀佛见1年4面。你的信心就足了啊，现前当来必定见佛，不是假的。啊，要注释，注释那就是表法，表法日子过得很辛苦啊，要有极大的耐心啊。啊，没有这个耐心愿心啊，很难啊，你受不了啊。啊，奇耻大辱也若无其事， 才能担任表法的工作。海清、海前这两位大德都不认识字，都没念过书，有智慧。智慧从哪来的？智慧是自心本有的，只要心地清净平等，智慧就现前。那我们是因为杂念太多，妄想太多，所以不生智慧，只生烦恼。清净平等就生智慧，那个觉就是智慧。这就是弘誓功德二字庄严。相当于行不退，菩萨普度众生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经师初法这一句讲无量无边众生，无上菩提他没有这个印象听了这部经，读了这部经，一遍两遍不管用。古圣先贤老祖宗给我们定的规矩，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这话真的不是假的。我们读一本书，至少要读1000遍，海贤老和尚的观点有一份文字档因为说话了有乡音，就是有方言，怕人听不懂他写成文字了。好那这个文字档我就想我要找一个标准的普通话或者在香港那个地区还要找一个标准的广东话，我们把它的文字档做成有声书就是做成光碟，光碟里头有音声有文字，没有人像那有文字等于是你读就书了有人带着你读，你不会寂寞听到声音看到文字我想的这个方法一天读3遍，10天读30遍，100天读300遍，1年360天可以读1000遍。好啊，1年的功夫，我相信你心里头有无上菩提了。有阿弥陀佛，有极乐世界了，你的妄想少了，你的杂念少了，你的心清净了，心平等了，这个好啊。 这是大功德的事情啊！啊，那么这一篇观帖就是我在这里跟诸位报告的，是我们大乘无量寿经学习的总结。总结在这一篇观帖上啊，诸位到最后抓到总结就圆满了，就得大圆满了。如果有疑惑，疑不能断，那还是学大经啊，学大经解啊，真正深信不疑，丝毫怀疑没有了，就学这两位老人一句佛号念到底啊。黄念祖老居士在临终那个半年也给我们做了事情啊，他那么大的年岁真干，一天14万声佛号自己闭门谢客，任何人都不见。半年他往生啊，这都是学佛人做榜样给我们看的啊，我们要效法。一天10000声佛号这是最少的，这样才能实现，才能把我们的清净心、平等心念出来啊！没有10000声佛号不能实现啊！真正到往生的时候，不断往上加，不能减少。啊，回归到清净平等觉，这个重要啊！啊，那么这个发心就是发菩提心，发心毕竟无二别，如是二心，千心难。今时发心跟过去已经发心了没有两样啊，如是二心信心难啊，心性是菩提心，二性是凡夫心，故一切经中与发菩提心的人数是大数之啊，为什么呢？勉励我们啊，要真正发菩提心。净宗发菩提心就是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心。欧耶大师在要解里头讲得非常好啊，他说真心真愿往生，这就是无上菩提心。印光大师对这个说法佩服到极处啊，古大德没有说得这么清楚，没有说得这么明白啊。于是我们想到想想阿公阿婆 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点，好像一向专念他有了，发菩提心没有啊，他怎么能往生呢？欧耶大师说清楚了啊，真正相信，真正发愿，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就要解释的时候，能不能往生，全在信愿之有啊，有心有愿的决定的生，品位高下，那由于功夫的前身，念佛的功夫啊，念佛功夫前身，关系往生极乐世界的品位，所以你是用真诚心，用清净心，用恭敬心去念这个佛号，念得越多，功夫就越深，品位越高啊！啊，欧耶大师把这个秘密揭穿了，告诉我们了。啊，往生的条件，提升品位的条件，通通说出来，而且都非常简单，只要我们自己看看啊，极乐世界的品位是真的，我们这个世界名闻利养是假的啊，五欲六尘七情五欲通通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假的应该放下，真的应该抓住啊！信愿持名往生净土是真的，这个抓到了，一切全抓到了，不能再三心二意。要知道我们前面学过，学过不少次啊，这一句佛号圆满的包含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名号都在其中，所以你念这一句佛号，一切诸佛都念到了，一个也没漏掉啊，佛念到了，菩萨是佛的学生，菩萨的名号当然也在其中，一切一切一切即一，华严经上说的佛不会有妄语，我们要发现，我们要一向专念啊！所以我说，我们这部经用了1000多个小时啊，将近1300个小时。总结就是在信愿持名，啊，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了榜样，他信愿持名90年，做出许许多多的榜样，持戒、念佛、断卧、修善，啊，度众生， 做得非常细致，点点滴滴都值得我们学习啊！所以我希望大家把这个光碟看一千遍，一千遍看完之后，你完全变了，你超凡入神了啊！凡夫的习气少了，佛菩萨的习气多了。我们再看下面，如是菩萨即发大心，复心众善，愿生极乐，故愿得往生净土。啊，没有一刻不往生净土。啊，这里几句话要记住。即发大心，心愿持名，那么你现在要认真干，要复心众善，断一切恶，修一切善。一切善里面的第一善就是心愿持名。啊，老和尚一生素食放生，我们看到他放生的镜头，啊，通通是断恶修善。一生就一个方向，一个目标，永远不改，就是愿生极乐。我就这一个目标，我就想到极乐世界。啊，到极乐世界就想见阿弥陀佛，拜阿弥陀佛做老师，向阿弥陀佛学习。在西方极乐世界决定成佛。啊，到什么地方成佛呢？到十方世界。啊，过于一方，一方就是不同的地方，次第成佛。啊，同名妙音如来。这给我们受记，妙音是什么？南无阿弥陀佛，妙音呢？念四个字也可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妙音。我们这些人到极乐世界是念佛往生的，到那边去的。将来学成之后，到十方世界去度众生，也是用这个方法度一切众生，才妙了。这一句佛号真真不可思议啊！事出世间一切法都包含在其中，没有一法漏掉的。啊，那我们要问，佛法在其中，其他宗教也在其中。啊，那一些不善法呢？不善法也在其中。啊，善与不善，没有一法不学出，法法都在其中，妙啊！ 所以他有能力普度众生。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只要生到极乐世界，只要见到阿弥陀佛，智慧不能神通就通通具足了，见佛就具足了。见佛怎么具足的？佛力加持的啊，这不是我们修来的，我们要修得那要修很长很长时间，无量劫啊。所以到极乐世界成佛就太容易了，时间很短啊，短到你自己都无法想象。所以到极乐世界做阿惟越智菩萨，这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第二十愿。第十八愿生念必生，第十九愿发菩提心，那第二十愿做阿惟越智菩萨。阿惟越智法身菩萨，我们中国禅宗里面说，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作佛，就是阿惟越智菩萨。你看还得了吗？生到极乐世界就是啊。那也许有人问了，极乐世界有四徒三辈九品，往生是暴徒，是阿惟越智菩萨，没话说。那往生同居村的同居村是我们去的六道里面都是啊，方便图呢是小乘阿罗汉辟支佛他们去的啊，四国四乡到那边去也是阿惟越智菩萨，是的，一点都不错。这是阿弥陀佛本愿无因生的价值。能加得上吗？难。为什么难？华严经上说了，你本来是佛，您今天想到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加得上。如果你本来不是佛，那就没法子了。啊，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所以他能加得上。